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来到了五点钟就是我们的 Go Shen 变啦。今天变什么话题了？变的就是因为我去了香港嘛，肯定要分享很多关于香港的故事给大家啦。这一次去香港呢，我觉得我会觉得开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跟着一个导游去吧，这个导游很了解香港，去哪里啊，用什么公共交通啊，他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我们的姐妹台卖的赵杰莹公司，就是派我还有赵杰莹还有两个幕后呢一起去这个香港看这个张碧晨的演唱会嘛。所以呢，幸好跟着一个了解香港的人去旅行，导致我就是一个随心所欲，不用带很多的脑去跟着这个人去旅行。我第一次咧，因为平时去旅行的话我都是做那个功课比较多啊，就是简称J 人吧，因为 J 人就是很喜欢规划所有的东西，做好所有的功课， everything planning 呢都是 plan 好的才去旅行的。这一次我就做那个 P 人的话就是随心所欲，去到那个地方呢再想要去哪里，再想要吃什么， everything 都没有 plan 好的。所以那时候我是这个是花，这个是草啊，我们吃这个，我们去哪里啊， OK 啊，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很开心，那一天我是可以做一个随心所欲没有规划的人，也是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香港，香港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而赵杰莹的话就是去了很多次的香港，所以他很了解我们要怎样搭这个地铁啊，我们要吃什么啊，我们要去哪一个旺区去逛街啊等等之类的，他都知道。所以只要你不会，你不懂什么香港的东西，你一问他，他就一一马上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第一次体验随心所欲的跟着别人去旅行，而且还是香港，我好开心啊。所以今天的变就来变一变，如果你是一个或者是你的朋友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你觉得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回来跟你分享吧。 So to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颜仁中的爱你的心事。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随心所欲跟着别人去旅行了，我爱死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今天的变呢，就来变一变了。如果你是一个或者是你朋友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你觉得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不会有很多的失望。怎么说很多的失望呢？因为 P 人因为 J 人就是一个做好很多的功课，很多的 planning， everything 都要去规划好嘛。但是有时候你规划就代表你对这件事情有期待，有期待的话你就会有失望了，对不对？比如说像是我们去旅行的话，你规划好你今天的行程一定要吃到这间餐厅，这个菠萝油好好吃的，一个云吞面好好吃的，我一定要去到一个餐厅，然后你规划好了，但是我们去到那一刻那个地点的时候它没开，你心情就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开心，我终于可以吃到这间餐厅了，你规划好了，但是去到它没有开，就有很多的失望了，对不对？但是 P 人就不一样，他是随心所欲的嘛。这间餐厅，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expect 这间餐厅，他要去这间餐厅吃的，他就随便啊，有开就吃，没有开就it's okay 呀。所以有时候随心所欲有他的开心的点啦。去到没开没关系，我们去另外一边啦。他都没有期待这家店有开，所以就没有失望咯。有时候做 J 人还是做 P 人，其实有好有坏啦。但是 depends 你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旅行，因为有些人的旅行呢，他比较喜欢有 planning 的，他不喜欢呢去到才说才 planning 明天要去哪里去吃什么 everything 的东西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去旅行的话我真的是不喜欢去到才做功课的，但是因为我去到的时候有一个很了解当地的美食，当地的地铁怎么搭，当地的地方哪一个我们一定要去的，所以我才做这个随心所欲，也就是 P 人这个角色啦，真的很开心哦。那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开心的事吧。守住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飞到耳的合照。飞到耳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上到 Go Shen .l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啦哈。详情条规浏览 Go Shen .ly， 一起分散实力歌手追星必追 Go Shen。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 Shen 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合照这张照片呢，你是规划好今天去到这个 party 大家一定要拍的，还是你去到现场感受到那个心情很快乐才想到，哎，我们拍照合照了，今天那么开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代表你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随心所欲的，跟今天的变变变有关系啊。如果你是一个，或者是你朋友是个没有规划的人，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 Jesse 有什么开心事。 没有规划的朋友有什么开心的事？其实有很多哎，跟他们出去的话呢，其实会有很多的惊喜，因为呢，我们不会那么死板，就说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说规划便便啊，然后呢就等着那个时间就去这样子，我觉得会很好玩很多，很开心。 就是有时候没有规划呢，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处处是惊喜，你没有 expect 到，哎，是这么今天这样子的，哎呦，我竟然那么 lucky 啊！哇，一开那个 ice cream 的时候，它后面有贴着“恭喜你得奖了”，今天你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 ice cream 可以吃，这个是你 expect 不到的东西嘛？然后你就特别特别的开心，觉得自己很 lucky。所以有时候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了，因为你都没有 expect 你今天会得奖啊，很开心，很开心啊 ！This is very happy day。但是我相信呢，还是有心酸的事情呢。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到底是什么心酸事呢？会来跟你分享。手就 GoShan Be On Trend， GoSha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in，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an变变变， GoShan变变变，真的想回到过去成为那个小孩子啊，因为小孩子的就是没有烦恼，他可以随心所欲，想做自己的事情，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他今天要吃 ice cream 就吃 ice cream， 他今天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要哭就想要哭，就是一个随心所欲，还有就是没有规划的。其实不用成为小孩，现在大人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简称就是 P 人。他没有规划，他喜欢随心所欲，他去到那边当地的地方才 planning， 哎，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没有一个规划的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知道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没有导航的朋友在身边的话，他就会迷路了。我相信不是每个 P 人都是这样子，如果我是自己要成为那个 P 人的话，我就会迷路掉了，因为我是一个路痴。那时候我跟赵杰莹还有两个幕后呢，去到一个地方网购，我们去到这个网购嘛，过后呢我们就分开路走了，就赵杰莹跟另外一个幕后去别的地方，我跟我们的勾炫的幕后呢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走着走着的时候哦，因为网购这个地方很大很大，我们走着走着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每个地方都一样这样的，因为它一个店的牌子，比如说某开头的运动牌子A 呀，你走几步啊，你又会看到这个 A， 再走几步又会看到这个 A 的，我到处都是。所以你叫我认路的话，你如果你要找我，然后跟你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只会说这里有树咯，有草咯，有花咯，很多人咯，有某 A 咯，就这样子形容而已。我是一个路痴，如果真的是没有一个导航朋友，就是 J 人在身边的话，我相信呢，我可能真的是不能从这个地方回到来马来西亚。但是幸好现在科技很发达，就是可以用 Google Maps 啊，或者是别的方法呢，就可以找到人的，打电话啊也是可以找到人的。幸好我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呀、啊，这个是开心的事情的。但是还有心酸事的，什么心酸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守住 GoShan Be On Trend。GoSha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in， 听过的歌曲来自 Highlight 的 Daydream。 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7月8号中午12:00起呀、啊，可以透过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呢购买到入门票咯。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an 变变变， GoShan 变变变。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呢，就是去旅行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白日梦啊，每天 daydream， 因为我就是不用规划，随心所欲，跟着那个J 人，他要去哪里我就跟着而已，他要吃什么我就跟着而已，就发白日梦就好了，做个快乐的小孩，很开心。但是我相信呢，有心酸的点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或者是你朋友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有什么心酸事呢？我们来听看伟彤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我的答案是会比较 浪费彼此的时间吧。就好像如果你要一起出去玩，然后你没有做规划，然后你去到那边你还要找，然后你还要做攻略，然后时间也不多，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这样子啊。 是，如果你真的是跟一群都是 P 人的话，就是没有规划，去到那边呢才 planning everything 的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浪费时间的。我觉得一群朋友去旅行的话，至少有一个人真的是有做功课，有规划好 everything 的东西。但是 depends 你要怎样的旅行啦，有些人就是随心所欲，去到那边要秋秋这样，不要赶时间赶行程，有些人喜欢这样子啦。如果你一般朋友喜欢这样的话就 OK， 但是如果你一般朋友有几个真的是不喜欢，就是去到才 planning 啊，然后吃什么啊才 plan 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一个地方来的。如果你身边真的是有一个 J 人的话，就是他会 plan 好 everything 的行程的话，你要感谢他之外，你也不要嫌弃他的行程。为什么？是因为你都没有自己要做功课，你没有提前你说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去到你还嫌弃 J 人的功课的话，你就说哎呦这边啊不要去了，很热，哎呦这边啊不好吃的，哎呦这边 J 人听到会生气，你来做攻略，你来做功课啊，这样厉害，那么闲三闲四的。所以你身边有一个很会规划，就是简称 J 人的话，要好好珍惜他啦，不然整个旅程呢，没有那么的完美，没有那么的好的一段回忆了。手机故事 Be Your Trend。